另外一块呢就资金面，资金面年底的话往往是比较紧，但是呢昨天我们也做了这个 MLF 的一个操作啊，央行，所以说啊也是为了对冲这个其他国家的一个加息的一个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资金面还是从七天国债逆回购来看基本上维持了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啊，所以这个评分是一个这个持平的吧，应该是这样看。 嗯， 另外一块呢，但是在元旦节之后就会放松啊，我觉得这个是在过了一个周多之后这个评分就会变为正面。第三块呢就是我们说的风险偏好，风险偏好呢最近有一些会议，但是市场呢表现的它不是说非常的这个强势，而是往下做了一些调整啊，当然调整是低于这个其他国家的一个股票市场表现还算比较强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大家可能的这种预期还在做一些等待，因为一个重要的会议据媒体吹风应该说还是在进行当中，对吧？所以从这一点的话，那在周末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偏正面的信息啊，比较积极的信息传导出来，关于经济方面的，那到时候的话可能会把这个风险偏好呢有所扭转。 嗯， 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在跌了的情况下又这个海外的一些利信息又落定的情况下，那么可能就面临一个反弹啊，这个力度呢可能有个一到三个月的力度，之后的话可能还会有些年末的调整的存在。 好，今天上证五零破位了，您认为这意味着什么呢？ 啊，这个破位呢， 喂，陈总您好，您那边的信号不是很稳定，您调整一个位置。 对吗？ 好，您讲。 啊，现在好了是吧？ 嗯， 好的，这可能建筑物的原因。上证五零呢处于年末的一个波动，有时候略微破一下位，我觉得也不必过于恐慌，过于解读。同时呢，在这个位置上，因为从循环周期的角度来看呢，在一月四号，就是节后的第三个交易日的前后过一天，就是一个循环低点的一个完成，就是本轮往下调整这个一个阶段性的结束。那么那时候如果有一些资金的发力，包括年后那么一些公募基金也想在元旦节之后在新的一年重新起步，重新来进行比赛，那么这种心气儿是有的，那所以这个时候会导致市场有一个活力的出现。所以我觉得对于一月四号前后的市场还是可以予以关注，如果到时候有一些政策利好的一个配合，那么市场就会走得比较漂亮。 嗯，那昨天开始哈，以招商银行为例，多支银行股都是重挫哈，那您认为这有什么样的背景？是一些大资金集体而为之吗？ 银行是这种情况，银行的前最近引发的往下走啊，我觉得是有个信息，就是说它在补充它的资本金，但是呢通过是发的优先股的一种方式或者其他定增的方式，但是优先股的方式呢对于二级市场的股东来说呢是稍微有一点不利的，因为它是首先利润要分红分给他，同时万一出现了将来这个清偿债务的时候，首先也是满足优先股股东的权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二级市场的股东可以理解成从短期来看对我是不利的，但是呢对于补充银行资本金缓解它的这方面的资本的压力，其实它是有好处的。 嗯， 也说短空长多，应该是这么来理解。 嗯， 所以呢，调一调之后还是能企稳。 好，谢谢陈少杰先生的分析和提示。 好，谢谢你，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天在岸人民币收于6.8970，下跌16个基点，上一交易日收于6.8954。今天国内黄金价格收于每克278.20人民币。今天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国强主持部分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机构、信托公司、基金公司负责人座谈会，听取对当前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意见建议。会议认为，当前资本市场风险得到较为充分的释放，已经具备长期投资价值，改革面临比较好的有利时机。下一阶段，资本市场改革要更加注重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强化上市公司治理，严格退市制度，要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切实做好投资者保护，要坚决落实市场化原则，减少对交易的行政干预。要借鉴国际上通行做法，积极培育中长期投资者，畅通各类资管产品规范进入资本市场的渠道。监管部门要加强与市场沟通，积极倾听市场声音。 近日蓝筹资产率先受到资金的青睐，12月17号在资金持续净申购的助推下，最具市场代表性的蓝筹 ETF， 同时也是市场上规模最大的权益类 ETF 华夏上证50 ETF 整体规模突破500亿元，达到504亿元，同时其年内成交额也已经突破4000亿元。华夏上证50 ETF 是境内首支 ETF， 自成立以来长期位居权益类 ETF 规模首位。上一次华夏上证50 ETF 规模突破500亿元还是在2015年的4月份，当时受益于股市行情向好以及上证50和中证500股指期货上市交易。作为上证50股指期货唯一现货标的的华夏上证50 ETF 规模迎来了集中的爆发，曾单日出现高达80亿元资金的申购现象。此次华夏上证50 ETF 规模再度突破500亿元，和上次所处的市场环境明显不同。业内分析人士表示，作为具有市场代表性的蓝筹指数，目前上证50指数估值处于历史低位，投资价值显著。随着今年6月 A 股正式纳入名胜指数，以及富时罗素、标普道琼斯指数相继宣布纳入部分 A 股， A 股国际化进程加速，海外投资者的投资风格偏向大盘蓝筹，作为标准化投资工具的首选，上证50这类蓝筹 ETF 或率先受益。不过还要提醒大家，基金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改革开放40年来，劳动者工资收入快速增长，就业灵活性和择业主动性逐步增强。1978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为615元，到2017年增加到74318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16.7 倍，年均实际增长 7.65%。改革开放破除固定工限制，打破铁饭碗，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扩大了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和劳动者的职业选择权，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激发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央行今天开展1200亿元7天和300亿元14天的逆回购操作，今天没有逆回购到期，实现净投放1500亿元。美联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三点发布利率决议，宣布加息25个基点，至2.25%至2.5%区间，这是美联储年内的第四次加息。美联储加息同时下调了经济预估，但措辞远不及预期的鸽派。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什么呢？ 啊，那个啊， 为什么买呀？ 啊，是因为你 在哪家买呀？ 哎，这个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哎，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哎呀，烦不烦？烦不烦？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现场嘉宾，知名的财经作家萧景。萧景您好。 你好香露。 不知道大家现在购买基金啊，或者是购买其他的理财产品，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原因？是别人推荐，还是说自己研究，还是说完全听了这个理财顾问的一些建议啊？那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朋友用一种所谓的智能投顾的方式来为自己的投资理财提供决策服务。什么叫智能投顾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那首先啊，想问一下萧景哈，你觉得从定义上来说，智能投顾和人工投顾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它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形式？ 智能投顾跟人工投顾的区别就在于，可能最关键的区别在于说有没有人的参与，就是服务于这些大众的客户他们的这个参与吧。就比方说一般的这些智能投顾，他们的服务模式是这样子的，它可能是一个 APP 或者说是一个网站的形式，然后我们一般的这些有理财需求的人可能上到这个网站或者上到这个 APP 之后，我们输入自己的一些基本的信息，比方说我们现在要投多少钱， 嗯， 我们的风险偏好是怎样的，但他可能会通过一些题目侧面的来测试或者说评估你的这个风险偏好还有你的风险承受能力等等，他不会直接问你说哎，你的风险偏好是高还是中还是低，他可能会通过一些其他的题目来反映出来，然后当你回答了可能大概十几个问题，其实也蛮快的，很快就可以回答完，然后就会给你输出一份理财方案。 嗯， 那他做的事情其实是把过往这些人工的投资顾问他们做的事情给算法化，其实相当于说把他们做的整套东西的逻辑给变成了一个程序， 嗯， 然后你进去之后有一个输入有一个输出，然后你可以马上及时的得到这个答案，得到这个他推荐给你的配置。那他可能更大的区别或者说对于我们的好处是在于说他把整个服务的门槛给拉低了，因为过往的话你每一个投资顾问他们都是有人力成本的，那其实如果你把它给程序化，把它给变成一套算法的话，其实你就可以一套算法服务很多人，以非常低的一个边际成本。 嗯，这是大家所体验到的啊。 是。 那么推荐的产品都有哪些呢？大部分我看还是以基金偏多啊。 对，一般来说现在市面上的智能投顾推荐的产品有两种。一种呢可能是就你刚刚说的基金，然后就以公募基金为主，因为公募基金它没有门槛，所以就是很多可能都是一块钱或者一千块这样起购。然后另外一种配置的类型可能是海外的一些 ETF， 那 ETF 就是交易所里面可以交易的基金，相当于那一般它可能是一些被动型的指数基金，那海外的这一些 ETF 现在可能有在做的智能投顾也越来越少了，有一些其实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外汇管理局那边可能对于我们每年可能有这种外汇兑换 的 对额度上面的一些管理，所以就是现在如果做包括说我们自己个人其实都比较少有这种外汇去理财的这个需求，所以其实如果他是面向大众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收效不是特别高，他可能现在我可以观察到的很多市场参与者要么就是转型去服务一些B 端的机构，就是一些他们直接去服务银行服务券商，成为他们的一个比如说算法的一个把他们算法共享给这些金融机构，然后要么他们就转型去做一些稍微高端一点的做财富管理，这种会比较多，现在还在做可能面向我们这种大众的可能还是稍微少一点，就是这种后面的这种 ETF 的大家可能比较多的配的还是前面你说的这种基金。对， 现在哪些机构都在做所谓的智能投顾？ 有正规资金跟就是创业公司两种吧，我自己觉得，或者说是偏金融机构的，或者说是偏互联网机构的。偏金融机构的现在就是有比如说银行，那比如说招商银行有个摩羯智投，包括光大，包括华润等等，大概有大概七八家吧银行都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包括有券商在做这个事儿，还有就是基金公司他们自己也会做，但基金公司他们可能配置的会稍微局限一点，他们只能配置自己的一些基金，然后这是可能正规军的，就银行、券商跟基金公司，券商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证券公司，对，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偏互联网机构类型的，那包括说 BAT 三巨头就京东他们，包括京东他们自己也有，对，就是自己的智能投顾，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创业公司，比如说业界比较有名的是理财魔方，然后包括说有一个叫阿牛定投的，然后包括说像稍微大一点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像已经上市了的东方财富，包括说金融界下面可能都有他们自己的智能投顾的平台。 其实这些平台我们仔细看一下，它有些是具有这个销售基金或者是相关的牌照的哈，但也有些呢互联网公司啊，他们可能没有这种金融类的牌照， 是， 那就是和其他的一些公司进行合作的方式哈。 对，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其实底层的逻辑都像你所说的那样，就是说首先给投资者做一个用户画像啊，风险等级的评估啊， 是的， 投资者呢要在它上面回答很多的问题，接下来呢就是推荐一些产品了。 是的， 那有人做过这样的测试啊，就是说我不是那个风险等级的，但是我自己都填成 所谓的那个高风险等级或者中风险等级的， 是， 他也会给我推荐相应的产品。 是， 那有人说了，这个智能投顾应该是千人千面呀，对不对？刚才我们所谈到的智能投顾，它可能是十人十面，谈不上千人了。 对，这其实涉及到现在，我们整个中国的智能投顾市场的一个现状吧，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可以搭配，可以配售，可以放到这个所谓的理财规划里面的这一些产品的类型是有限的，数量是有限的。我们全市场公募基金可能就几千只，然后我们其实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这种智能投顾配的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些指数型的基金为主，所以其实会更局限一些。再就是接下来这一段可能有点就是对业界朋友不是特别友好，就是因为就是算是业界的一个现状吧，就是有一个说法是，公募基金其实大部分的比较优秀的基金经理可能在公募基金里面管个几年之后，比较多的比例都会跳槽到私募基金里面去。 嗯， 私募基金就是有一定门槛的，可能就稍微现在可能30万起售，以前可能得100万这样子。那现在就是那些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大多数吧，就是从比例上来看的话，可能还是稍微比较偏没那么经验，对，年轻一些的这些基金经理为主，所以可能出来的业绩相对于一些那些私募基金来说，可能也没那么好。 嗯， 所以就是让这些智能投顾们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可以选项就更少了。对， 你的意思是本身他们选基金就多，但是呢优秀的基金经理又比较少，那所以表现好的基金也会比较少，是吧？ 是，就他们可以选的，或者说选出来可以让所有客户都满意的会比较少一些。这可能就是也算是我们跟海外的这一些智能投顾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吧。 对，这是可以选的产品，还有一个就是怎么选的问题，是吧？ 对， 刚才我说了，就是那个用户画像，就是回答一些问题啊。那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用这个数据排列的方式啊，就能够分析出来，大概有这么几类不同的风险 是 偏好的投资者，对吧？ 是。 但是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没有两片同样的叶子一样，每个人就算所谓大的风险承受能力差不多，但是在一些具体的时间点上啊，比如说买还是卖，他们都会做出完全不一样的选择。 是的。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智能投顾是不是还处在一个初期的发展阶段？或者说他们主要服务的投资者都是哪些投资者呢？ 现在其实前面有稍微提到，就是还是服务大众市场为主，就是因为他把整个投资的门槛，或者说整个享受投资顾问服务的门槛降到很低。过往投资顾问服务一般是可能你得一个产品起售就100万，所以就大部分的金融机构他们提供这些服务，画的那条线可能都是他们私人银行客户或财富管理客户的那条线，大概可能人民币600万到800万甚至更高的都有。所以就是服务我们这些人。你刚刚说到就是关于算法，或者说是它可能就只有那么几种可以让我们选，对吧？可能我们通过穷举的方式其实可以把所有的排列组合都试出来。一方面是刚刚前面提到的，就原料不够，另外一方面就是算法的问题。算法的问题其实这里也算是我们跟海外的智能投顾的另外一个区别的点吧，就是海外的智能投顾其实他们基于的算法是那个算法是经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背书的，经过巴菲特背书的，所以可能相信他的人会更多一些。然后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些智能投顾的平台，我们会发现说他们大部分算法都是根据个人的经验值模型。换句话说就是过去的这些智能投顾，他们每个人的方法，然后他们把每个人的方法整理出来，然后可能通过后期的机器学习等等方式把它给不断的完善。但是每个人整理的这个方法呢，就不一定都是所有人都认可的。 换句话说，就是智能投顾这些公司里面还是要有一些专业的投资顾问，或者说基金经理啊，或者是这种有多年实操经验的这些从业人员， 是 他们组成的一个技术团队，来进行刚才你所说的建立这个模型，提供这样的一些算法等等。 是的， 但是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后还是变到说每一个用户他们选择不同的智能投顾平台的时候，完全是基于说对不同机构的一个信任，就变成说，哎，我不能像海外一样，可能就是相信一个智能投顾平台，其实是相信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其实是相信巴菲特，是相信一套大众都普世的一套这样的一个模型，这样的一个算法。但在内地的话，大家可能就是，哎，我相信这一个智能投顾平台，是因为我相信这个平台它的品牌本身，所以相对而言，就是金融机构去做这个事情更有优势一点，因为他们可以用他们既有的这一些。他们在金融领域上的专业的知识，以前就是多年的沉淀下这些经验，跟这些所谓的品牌值吧，或者说名誉，或者说商誉，来构成一个对大众的吸引。而对那些比较初创的公司，可能就更多的还是销售导向会比较多一些。 现在就是做智能投顾的机构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对，但大部分可能最近几年吧，新加入战场的可能还是都是那些金融机构比较多。 那这里是财富大搜索，听众朋友，今天晚上和大家来聊一聊智能投顾啊。不知道大家在比如说购买基金的时候，会不会不用听别人的一些建议，而直接选择某家金融公司他们的智能投顾业务啊？现在有很多 APP 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些选择，您在上面做一个风险等级的测试，就可以按照他的推荐来购买相应的产品了。有人也做过这样的比较，比如说同样的这样一些智能投顾啊，我都做同样的回答，我没有变嘛，那么他给我们推荐的这种产品的风险偏好也应该差不多，然后就比较到底谁的收益更好一些。你认为这样的比较有没有意义呢？ 我觉得其实还是怎么说呢，我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嘛，一个是他们本身的算法可能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专业人士，他们构建的这个算法，就算法本身就很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底层的他们可以配的类型也很不一样。比如说，如果你选择那种基金公司他们的这种智能投顾的产品的话，那其实他们就只会配自己旗下的基金。对，那其实就选择会更少一点。 肖琴刚才说到一个核心的问题哈，就是大家发现智能投顾啊，好像比原来的那种投资理财顾问啊，是一个真人在你面前，好像更加的简易啊。但是他们背后都有个相同的逻辑，就是智能投顾是为谁服务啊？它应该有两块，一块是客户啊，一块是他的东家，或者是他的客户，是吧？ 是的，因为他们本身的盈利模式还是从产品的提供方，就比如说我是一家智能投顾的吧，我卖的是XX基金的产品，那我可能卖完之后，我会跟XX基金去拿这个佣金，拿这个分成。所以其实他要两边都兼顾的话，可能不一定100%可以代替客户的，或者说站在客户的立场去考虑。 好，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关于智能投顾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稍后见。 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 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4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1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知名的财经作家萧景。萧景您好。 香露你好。 我们和萧景一起来聊一聊智能投顾啊。前天呢，有位嘉宾啊兴致勃勃地跟我说，他说香露你看看我手里这个 APP。 我说是什么呀？他说是某某智能投顾的产品啊，他给我推荐了很多的产品，然后今年我竟然都没有赔啊。当然这应该有个2-3个月了啊，有个2个月了啊，当然这2个月的市场调整还是很剧烈的。但是，从年初到这个，比如说7-8月份，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他竟然都没有赔，也算还是不错的， 还蛮厉害 业绩，对吧？然后他就给我看了看，他这个所谓的智能投顾给他推荐的产品啊，我看确实也是属于那种稳健保守型的哈、啊，债券的呀，这个货币基金的呀，这些偏多一点啊，那。不管怎么说，至少也是避开了股票的这个大的波动。所以下面我也想问问这个萧景啊，就是智能投顾背后的这个智能，它到底有多么先进？目前我们和美国相比都有哪些差距？ 所谓智能，其实它还是基于因为智能这东西本身是一开始是人类所特定具有的，所以它其实还是基于人类过往的经验。所以它其实只是把我们过往做决策或者说投资顾问做决策这个逻辑给把它程序化了。 嗯， 那现在我们跟国外的这种类似的智能投顾的区别吧，主要我觉得有三点。第一点可能就是前面提到的，就是我们背后可以配的这些资产比较不一样。海外比较多的配的是所谓的 ETF， 就是可交易的，在交易所里面交易的基金。那ETF 它本身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指数基金，它会跟着大盘走。那它背后可能也有跟着不同的股票市场，或跟着不同的债券市场，也有风险偏好高的，有低的，他们这样去配出来。但是我们国内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配公募基金，那它背后不一定完全是这种被动型的。就还是有一些主，我自己看到的有一些智能投顾的平台上面，他们会配一些主动型的基金，那会因为这样子，所以可能国内的这些智能投顾平台，部分智能投顾平台吧，他们配出来的这些投资组合的方案会稍微波动更加剧烈一些。第二个区别点呢，可能就是在于说背后的这套算法的根源不太一样。国外的这套算法还是基于就是那套获过诺贝尔经济学的认可，包括说巴菲特老先生，就股神巴菲特老先生，他也有背书过的一套算法模型。那套算法模型在 特别是硅谷那边吧，特别受欢迎。 国外应该也有很多这样的智能投顾机构吧？ 主要做的比较大的有几家吧。刚刚用的这套算法可能比较多的是两个，一个是 Batman， 一个是叫 Wealthfront， 这两家公司在做。然后他们的主要客户群最早期的那些全部都是硅谷的那些 IT 精英，就是因为他们有钱嘛，而且他们比较相信这些算法或者说人工智能的这种概念。然后在国内的话，其实这套算法就每个机构都很不一样。我刚刚前面说的就是还是根据每个机构自己的专业团队，他们用自己过往的经验把它整理成一整套算法，然后再套到他们的 APP 或者网站里面去，这样子去操作。还有一个区别吧，有第三个区别可能就是跟我们各地的税法是有关系的。因为在特别是美国吧，美国那边其实他们每个纳税人他们每年是要自己去报税的。那报税其实是一个稍微有一点技术含量很复杂的事情，特别是当你的收入越来越多，到了中产阶级之后，其实一般大家都会去请个税务的顾问。那其实现在很多智能投顾他们是承担这个角色的就是他们可以比如说有个叫 Future Advisor 的这样的一个智能投顾，他可能更多就是帮你从税务上面教你说，哎，怎样去报税可以稍微的节省你在税方面的一些支出。那过往的话，在我们近期的这种个税改革之前，其实在国内是没有这个需求的。但是接下来因为我们最近在搞个税改革嘛，其实我们每年都会有越来越多的抵扣项，就是包括比如说给继续在教育啊，或者说你给小朋友的教育费啊，或者说是给父母的赡养费啊等等， 租房啊， 对，等等 月供的利息啊等等， 是的，这些其实全部都可以放到抵扣里面去。那其实一开始如果说你对这方面比较不那么了解，不知道一些细节，包括说现在可能还比较简单，那未来是不是抵扣的这些规则会越来越复杂？那可能未来在这方面智能投顾会有一些更多的应用吧。 但这可能国情不一样啊。 对， 你的意思是在国外有些智能投顾它兼有这个税务规划、税务服务的这个内容， 是的。 那他们的这个收费模式跟咱们有什么不一样？咱们目前选择智能投顾是只要你买基金就不收费，是吧？ 是， 你交的是那个基金的这个手续费。 是， 那在国外呢？ 国外其实目前看也是类似，但比如说一些提供这些税务服务的这些机构，他们可能还会以比如说月费或年费的方式这样在收取。这可能也是因为他提供的是一种服务吧，就是为服务而付费，而不是说他光靠销售产品这样赚钱。 我又想到了我的那位嘉宾哈，他说你看最近行情不太好，他们还给我的这个购买的基金进行了调仓原来那个基金调出来了，你看这是一个新增加的基金。就是这个智能投顾它确实按照他的理解它是动态的不是说一开始的时候给你做一个风险测评，完了之后推荐你买 ABC 三款基金， 是， 那么之后就不管了。 是，一般这种他们会根据比如说市场的状况，比如说近期可能市场确实是波动的比较厉害，那他可能就会主动的帮你调。还有呢就是一般他们也会定期的，一般是按年为单位跟你重新再做一下这个风险测评，因为你的财务状况会变，你的个人的这个人生所处的周期也会变。比如说你可能上个阶段你还没有小朋友对吧，那你这个阶段有了，那你可能还有一些教育基金的需求啊等等，那其实他会考虑说那你在风险偏好上面，你在风险承受能力方面是不是有一些变化等等。 是的，背后呢也许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有一套他们自己的这种分析逻辑还有这个算法那实际上我们说的这个所谓的量化投资咱们和成熟的这种资本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那这个背后其实也是考验这些研究人员或者说背后的这些专业的投资人员他们的这种专业度其实这是由两块构成的，一块呢就是计算机的逻辑另外一块呢就是本身的投资的这个逻辑。 其实我刚刚就顺势再说一下吧，就是量化其实跟智能投顾可能在业界里面定义会有稍微的区别，虽然说很多朋友大家都会把他们给混在一起因为量化其实是 相对而言历史比较久的，就是大家会用算法去做一些他们大概配的已经不是基金了，一般是股票或者衍生品，对，然后会做这些股票或者是一些比较复杂的衍生品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然后他们背后的那套算法其实也是一般是基于技术面的分析这样子去做。然后前不久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就是说大家过往会听到量化就觉得啊很厉害， 很高大上， 对。但是就是我前不久有一个报告统计了过往，我忘记就是他统计的年限了，大概可能几十年吧，在美国的一个量化基金，他们的过往的表现，会发现说比普通的那些基金的收益率还低一半。 嗯， 对，所以就是 那是不是就那一只啊？ 就有几只吧，他其实就是把整个市场全部就加总平均这样子，然后统计出来，然后。觉得哎，这个还蛮出乎我自己意料的，因为其实量化他们大部分的逻辑一般有两种吧，一种是套利基金，就是其实就是找一些市场上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就是捡便宜货，就大家都还没看到我先捡了，简单来说 他先发现了， 对，他先发现了，因为他用算法他也可以很快的做筛选，然后马上就发现然后就捡了。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会设置一些可能技术面方面的指标，然后达到这个指标之后我马上就去做这个交易，对，他们会更动态一点。那这种量化交易的他们一般是以基金的形式存在的，量化交易的基金他们可能就会比智能投顾的就是配置出来的这种投资组合的风险会更大，因为他们波动性会更大一些。 对， 咱们目前国内的这样的一些智能投顾似乎还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波动性，是吧？ 就相对而言大家都比较保守吧，一方面是确实是近期整个权利市场就是整个股票市场吧波动稍微大一些，所以智能投顾可能给他们的用户配置的产品都是以货币基金还或者是债券基金为主，对，所以就相对波动没那么大。 现在作为在这个智能投顾领域的从业人员，他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的前景？ 我其实有跟一些可能这个领域的朋友大概聊过，大家其实还是偏乐观的吧，因为其实现在这个市场难做还是在于说整个金融市场整个资本市场很多制度还在慢慢的完善中，还不是特别的成型，但是近几年其实国家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在不断的丰富包括说金融产品的种类，包括说把一些以前该补的漏洞全部都补上，其实已经越来越成熟。那我们可见的未来吧，可能三五年后其实整个市场环境会更适合智能投顾的发展，不过就是你需要撑一撑。不过现在就是行业的从业人员其实也会担心，就是前面也说了，就是我们一般参与到这个市场里面的有两拨人，一波可能是金融机构，一波可能是稍微比较初创的或者说有一些可能已经稍微比较大一点的这种互联网公司加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但是就是未来的话，接下来几年的话，大家可能就是后面这个族群，就是这些创业的互联网金融公司，他们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大一些。一是如我前面所说的，大家可能会更现在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算法让大家所信赖或者说信仰，那其实更多的还是基于本身金融机构自己的背书。那你这些初创的互联网金融公司，他们的品牌的信用其实是比这些金融机构弱很多的，所以你要在短期内获得更多的用户的认可，其实是比较难的。 这需要一个爆款。 对，可能也不单单爆款那么简单了，就是你就确实是金融机构的品牌，你得持续长期的沉淀， 对， 以成为一个就是那种百年老字号那种，可能大家才会比较的信任你。 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监管方面，前面就是香露你也提到，就是关于监管方面有一些初创的这些互联网金融机构，他们是没有基金销售牌照的。那这可能是一个风险点，因为证监会那边可能就是会 包括说在2017年11月份的时候，其实他们有出过一个类似征求意见稿这样的一个文件吧，然后大概就是讲了一下他们对智能投顾的态度。他们是明确要求说，你如果要从事智能投顾业务的话，你必须有这个投资顾问的业务的这一个资质的。那过往的话，这个资质就一般是券商、基金公司，或者是就包括私募基金，如果你去做注册登记的话，包括说是基金销售公司才有这样的一个资质的。那大部分的互联网金融机构都是没有这个资质。那过往他们是跟一些有这些资质的机构去进行合作。那未来是不是这种合作也可以继续走下去，那其实还得继续看一下监管方面的态度。 现在有一些机构就是合作嘛，哈，就是那边出牌照，我们这边出技术嘛， 对 对吧？但是这个事情如果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啊，那有牌照的机构会不会自己做，是不是？ 对， 或者 是 说呢，有技术的这个会不会去拿牌照？ 是， 就不好说了。反正前期呢，就是取长补短，你就是各取所长呗，是吧？各取所需呗。 是的，是的。 但未来这确实也是存在一个变数哈。 是的。 另外就是这个投资吧，它也是需要一段时间来看结果的事儿。和投资者个人有关系，也和这些啊投顾他们的这种水平有关系。 是的。 所以短期内呢，也许很难出这个一个爆品。啊，就是说哪个智能投顾特别牛哈，一定是经过那么几次大的这种牛熊之后， 是的， 可能才会看出来啊，这个大家的这个水平到底怎么样。所以可能现在说哪家智能投顾就好到哪里去，或者说不行到哪里去，是不是还为时尚早一些？ 是，相对来说，就像你说的，你得走过几个周期，然后就包括说我们平时去选基金吧，那我们也会看他过往基金经理在过往他所管理的一些基金，他们的历史业绩到底是怎样，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决策。那其实你可以把智能投顾理解为基金的基金，就是它是一个投资基金的基金。 哎，你说到这儿，我正好想问一下你啊，你说现在也有这种 FOF 基金啊 ，FOF 也就是基金当中的基金啊。 是。 那么选这种基金好呢，还是选智能投顾好呢？啊 ，FOF 基金呢，它是有一个基金经理为你来挑选， 是的， 基金组合哈、啊， 是的。 这儿呢，就是有一套算法为你来挑选组合，那到底哪个更有优势一点？ 其实 FOF 基金，我觉得我就有几个区别吧。一个是首先他们的门槛不一样，一般 FOF 就是已经是变成私募的产品了，那就跟前面说的可能都是至少几十万吧，现在的那个新的资管新规的这样的一个监管条件下，那至少得几十万起购。那智能投顾它可能就门槛稍微更低一些，大部分可能100块、1000块这样子就可以买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FOF 是由人在管的。人其实他会，就你自己如果有交易过股票，或者说买卖过一些其他的金融产品的话，其实你可能会知道说，人在做交易的时候其实会放一些感情因素在里面的。就是在行为金融学里面，比如说有几个效应是比较明显的，一种是禀赋效应。比如说我可能手头上拿着某一个股票，然后你问我说你觉得这个股票会涨还是会跌，如果我是持有的话，我一般会觉得说哎，它肯定会涨。如果我没有持有，那你问我，我可能会觉得哎，我觉得我不看好它，我觉得它还会再跌， 就无所谓了。 对，就其实就是你拿着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放大这个东西的价值。 对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损失厌恶，就比方说我其实现在得就是止损了，我得把它给卖了，因为已经跌破我的心理的价位了。我本来设的这个止损线可能比如说10%，我跌完10%，跌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得卖掉。但我可能跌到10%的时候，我心里会有一种损失厌恶，我会觉得是，哎，如果我这时候卖掉，它如果说不定明天它忽然间就涨回来了，怎么办？那我会犹豫，我会迟疑。但是如果是在智能投顾领域的话，没有这种问题，它给你设定好这条线，你到10%，它直接就抛了。他不会再去做这种纠结这种犹豫。那其实 FOF 基金的基金经理，就算就是再成熟的一个基金经理，他只要不是特别恪守他的交易规则的话，那就可能会有这种犹豫在。犹豫也结果来说不一定是坏的，但其实就是你前后的整个交易逻辑会不断的有一些细微的波动，相当于说它结果不一定是坏，但是它会把整个收益的波动性放大。 就是人可能会创造收益的神话，人也难以完全避免人性的这个弱点。 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基金业协会对于智能投顾的一个态度。中国基金业协会副会长钟荣萨说，正研究智能投顾，探索智能投顾在中国的发展。为了探索智能投顾业务在中国如何发展，基金业协会组织行业的力量翻译了包括国际证监会组织、欧盟、澳大利亚等18个组织和国家的18篇智能投顾方面的法规和报告，同时也分析了智能投顾的相关问题。经过研究，他们发现目前智能投顾还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他说，我们看到目前智能投顾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定义，叫法很多，除了机器人投顾之外，像国际证监会组织用的是自动化投资顾问工具，美国证监会的叫法是自动化投资顾问，欧盟也叫它自动化金融投顾工具。虽然使用的名字不一样，但是各国对智能投顾业务本质的理解是一致的，也就是直接面向投资者采集信息，运用算法分析投资者信息，并且给出建议。其实智能这个词带有理解、学习、辨别的含义，是在程序算法之上通过机器学习等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提升投资顾问业务的智能化。从国外的智能投顾业务发展来看，目前整体处在自动化投顾阶段，还没有完全到智能化的阶段。经过研究呢，他们发现一些潜在的风险点，比如对于投资者而言，一是由于缺乏人工辅助，投资者可能提供了错误的信息，所以机器算出来的信息也不准确。此外，还存在很多投资者很难理解算法，难以判断投资建议的匹配程度，投资者的信息也存在被用作他用的可能性。另外一方面，投资者也可能做出不适当的决策，工具使用的便捷性是投资者忽略较为重要的信息，草草地做出不适当的投资决策。此外，还有黑客的入侵可能会使算法被修改，造成投资损失。此外，钟荣萨还指出，智能投顾工具广泛使用以来，如果算法相似，还会带来投资策略同质化。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同质化带来的问题，首先是存在设计缺陷的投顾工具容易做出不适当的投顾决策，引发投诉，在互联网时代下传播更快，波及面会更广。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也想问问萧景啊，对于明年的投资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偏看价值的，就看基本面的一个投资者，就我平时可能直接交易股票会更多，然后基金我也会配，但是稍微比例会少一点。那其实现在是一个低点吧，如果说是给各位的建议的话，我会建议说用定投的方式去购买一些大盘的基金。那我个人会比较看好可能是沪深300这种更大盘一点的，因为几个逻辑吧，就是一个是供给侧改革的逻辑，就现在其实从2015年底开始，我们国家一直在说这个供给侧改革。那供给侧改革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些产能里面就是稍微偏落后的给淘汰掉，所以就是很多比如说他们污染会比较严重，他们的工作效率会比较低，那他们都会慢慢的被淘汰掉，然后或者是被那些比较大的这些传统的这些行业的这些机构给吞并掉。那吞并掉之后，整个市场的集中度会越来越强，所以我个人会比较看好就是市值可能偏大的那一些行业的龙头。但就是不同行业你还得再细致的去分析，因为每个行业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就是比起就是比如说中证500这种稍微再偏厚一点的这种指数，我可能个人会更看好300。对。然后我会建议用定投的方式，就是比如说你每个月买一点。对，就是定投的方式，如果平时有买基金的朋友可能都会比较熟悉一些，就是你这个月你发工资了，你买个1000块的基金，然后比如说现在的价格是1块钱一股，或1块钱 一份基金。那你买进去之后，你就是假设是1000份，那等到 下个月你再买的时候，它可能这时候你跌到假设到 0.5 的话，你再买1000块进去的话，你其实就是买了2000份，那加起来其实你一共用了2000块买了3000份，也就是说你的平均成本是6毛7。那如果说之后这个基金涨超过6毛7，比如说它涨回到1块钱的话，那其实你就赚了。 嗯， 对，其实就是把你整个成本给平滑掉。 好，这是萧景的个人建议哈，也仅供大家的参考。好，我们今天节目即将结束哈，最后啊，萧景，你看好智能投顾的未来吗？ 就我只能说短期的我可能不大看好，但长期的话，随着整就前面提到的，就是随着整个个税的改革的不断推进吧，我们整个金融市场的不断成熟，我觉得还是有蛮多空间的。我个人会比较看好传统的金融机构在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们的学习能力非常快，就过往他们可能在技术领域的这种基因可能没有互联网公司那么强，但是我会觉得说他们不断的在成长，而且成长速度是以我们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这样看到的。 好，谢谢萧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朋友们，明晚再会。 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